尊敬的先生们、女士们，感谢所有朋友现在光临到的是来自帅气的个人空间。我是这样一个被爱上的男人。 我是这样一个被爱伤害的男人，只因为当初爱的太傻太真。你那些单纯胜过我所有愚蠢，所有假话我 先生歌曲送给你。Here we go。这样的一个快乐的时间，感谢您手心手里，请您记住永久 QQ 号码2437776644。今天晚上有多少人告诉我有被爱伤过的男人？双手举高的。新出来的冰锤，我摸彩。 你走了，一句再见都不说。你走了， 一段感人的故事，两个人的结局，用心去交流，用爱去融化。当您踏上这样的一个音乐的旅途，当您走进这样的一个世界的文化，邀请您加入帅气的个人空间。其实你千万不要吝啬你的情绪，跟上我的节奏，来用你的身体摇一下。 我是这样一个被爱伤害的男人， 也 怪当初爱的太傻太真。 C4 Music 单纯胜过我所有愚蠢。 会唱的朋友来跟我一起来唱一下好不好？ Here we go。 我是这样一个被爱 伤害过的男人，唱歌曲来自天蝎帅气，来自 MC Panko 为你打造，请您记住帅气的 QQ 号码2437776644。记得走进本空间，留下你的足迹。把你不愉快的心情发泄出来。要听谁？哇呼！前面的朋友，后面的朋友，我们一起来用你的双手来挥舞一下。流行的音乐，快乐的歌曲，现在我们帅气的个人空间为您制作的好听音乐。如果您喜欢，请您常到我们空间来玩哦。新出来的 DJ， 我不是 Pony Fan，Let's into the beat。有那么一个人，当您走进空间的时候，听到本场音乐，你会想起生命中陪伴您度过一个日子的那个人。